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ohn. Hi, I'm Jenny. And once again, Jenny, we find ourselves with the 济州 story. 对, 我们又到了神秘的济州。 那今天呢, 我们的故事是最后一集。 对, so we're going to wrap everything up, right? 对, 所有的秘密会在今天解开。 那我们今天会听到赵露, 她非常可怜, 因为男朋友方建明失踪了。 对吗？对。然后呢，我们会听到他和空落族人的对话。空落族人会告诉他真相。Okay, so these 空落族 are the fictitious minority people. 对。然后他们还会提到谁呢？他们还会提到一个很神秘的女人，叫做佳燕，对吧？她是在空落，她是在济州开了一个旅馆。啊，对，就是那个老忘记事情那个人，是吧？对对对，神志不清楚的人。嗯。 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故事又有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先来听听看。你们找我吗？对，我们是空落人，这是我们族的长老。您好，长老。好。 他不会说汉语，今天我们来了这么多人，是想把真相告诉你。我只想知道建明现在在哪儿。他很好，你放心，他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恩人？对，这事还得从3年前说起，那时建明和两个朋友 一起来济州旅游。一个是佳燕，还有一个是男的，对吗？是的，那个男的是佳燕的丈夫，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里，对我们的文化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经常请他们做客吃饭，跟他们说我们空落族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觉得他们人不错，因此对他们没有一点戒心。 把空落石的秘密也告诉他们了。空落石，空落石是我们空落教的神石，石头里有我们祖先的灵魂。可是佳燕的丈夫动了邪念，他想偷石头。对，空落石是块很珍贵的宝石，他觉得可以卖大钱。有一天，他来偷石头，被建明发现了。建明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和秘密，就和他打了起来。 佳燕的丈夫想前想疯了，他拔出一把刀，想要杀死建明。天哪！建明没有选择，他是为了自我防卫才错手杀死佳燕丈夫的。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佳燕吓昏了过去，我们就叫建明赶快跑。原来他是为了帮你们，谢谢你们告诉我，我就知道建明不是坏人。 你就让建明留在这儿吧，我们会保护他的，他很安全，警察也没办法抓他。我知道了。佳燕，赵露呢？ 我有急事找他。你找谁？没有这个人。John， 你对这个结局失望吗？我没有失望呀，是我们一起写的，怎么会失望？哦，这是主要的原因啊。我们赶快来看今天的词语吧。那第一个叫做长老，长老。 对，这个是什么意思？长老就是一个部落最高的领导。So it's kind of like the elder of a tribe. 对，或者是一个宗教团体，一个 religious group 最高的领导都叫。那我不能说，比如说上海的长老啊，那不行。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恩人，恩人。这个恩人就是方建明是吧？对，方建明是空落族的恩人，因为。 因为他救过他们，他保护了他们， 对吧？所以说恩人就是一个 保护你，然后为你做了好事情的人。 是不是有点像 savior 什么的？ 哎，有这样的意思。 嗯， 因为恩就是恩惠、恩典 grace、这个意思。 Kind of like benefactor or? 对对对，你是我的恩人。那么恩人呢，通常都是为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救了你的命，这样的人。 啊，我不能说，比如说你给我一块糖，你是我的恩人。 哎，那不行，那这个恩就太小、太简单了，对吧 ？OK， 恩人。好，那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个句型，叫做“这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这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So to explain this, we have to go back 3 years. 嗯，好像我们在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用这样的形式啊。 那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吗？ 比如说，这事还得从头说起，或者这件事我要慢慢说。总之，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嗯，但是说起这个起也可以用啊。 对。说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的意思。 嗯 ，OK， 好吗？讲故事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来开头。 OK， 那我还想知道这个戒心是什么意思 啊？戒心，那对话里呢说的是这个家宴，还有她的丈夫，还有方建明，他们一起到济州去玩，然后呢跟济州人变成好朋友，济州人对他们没有戒心。对吧？所以戒心的意思就是有防备、有戒备的那个心理。 So it's kind of like you're being a little suspicious or you're being a little bit wary of them. 对，就你不了解他们，然后你怕别人会做伤害你的事情。 如果说我对他有戒心， 嗯 ，That means I'm a little wary of him. 对，你不信任他。 Okay, I'm taking measures to protect myself just in case he's not really a friend. 对，这个叫做戒心。好，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词语 对，我想问你这个神识 啊，这两个字呢，神就是这个天上的神，对吧？很神圣的意思，石就是一块石头的石。 Yeah, so I wanted to ask you, is there really such a word as holy stone? 这不是一个固定的词语啊，是我们把两个字放在一起 啊，自己编的是吧？ 对，组成的一个词语。中文呢，很容易组成新的词语啊。 对，马上就理解这个意思。 对对对，神石就是一块有神奇力量的石头啊。那这块神石呢，里面有空落族人祖先的灵魂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嗯。 所以说，家宴的丈夫他就动了邪念，动了邪念。 Okay, so I think this means he starts getting these, like, these bad ideas, these evil plots. But、 就是、 I'm not too familiar with these words. 那我们先来看邪念好了。这个念呢，就是念头、想法。那邪就是邪恶。 Okay. 就是非常非常坏的，对吧？不好的，非常。 Like evil designs. 对，非常邪恶的想法啊。那动词呢，我们这里通常是用。动了，用动这个字， 动了邪念。 对，动邪念也很形象啊，好像这个就是有一个魔鬼在你的心里，然后他就在那里动。 And then the gears are turning. 对。 And your evil designs. 对对对， 这个、动了邪念 啊，叫动了邪念。 那可不可以说动了善念 啊？也可以，就是动嘛，一刹那那个 moment， 你的心里有一些活动。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动了善念或者动了善心，比如你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人 啊， 一下子动了善心。 但是邪念可能常用一点是吧？ 对对。好，那有邪念的人呢，他就拔出一把刀，要把建明杀死，然后要去抢那个石头。 拔出一把刀是吧？ 对，这个 so that's like drawing a sword。 对，把它很快的拿出来。 OK， 但是也可以掏出一把刀，对吧？ 对，掏和拔都是动词，但是拔呢，通常用的力气会大一点。 但是掏，你 maybe just pull out your pocket. 对，你可以说我掏出我的皮夹子，对吧？把你的 wallet 这样掏出来，但是不能说我拔出我的皮夹子。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建明为了保护自己， 或者说为了自我防卫，对吧？错手杀死家燕的丈夫。那么自我防卫的意思就是自己 self-defense， 对，自己保护自己啊。 那你可以说保护自己是吧？ 对，也可以。 可以说自我保护吗？ 为了自我保护，自我保护我们也经常说，就是范围比较广，比较 general，它是一种意识。那么自我防卫，法律的用词，对吧？ Like killing and self-defense。 对，然后自我防卫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危险的时候 啊。 OK， 自我防卫啊，那才错手杀死家燕丈夫。杀死大家都理解啊，可是他是错手杀死， 他不想杀这个人是吧？ 对，就好像不小心。 那这个错手， 一 定要用手才可以说错手是吧？ 对，你一定要用手直接的去做这件事情，比如用刀用枪，对吧？就是你直接的用手做了一件事情，把人家伤害了或者杀死了。 那用枪也可以是吗？ 对，也可以。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Homer Simpson， 他怎么样？ Works in the Springfield nuclear power plant. If he presses the wrong buttons, causes a nuclear meltdown and kills all those people. 这个就是错手，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错手的例子，因为他就是用手直接去按这个按钮。 OK。那我特别清楚了。 错手。哎呀，讲我们济州的故事啊，今天最后一集非常不舍得结束啊，因为对话都特别精彩，对吗？ 对，很好玩。 那我们赶快再听一遍吧，最后一遍。 好。 你们找我吗？ 对，我们是空落人。这是我们族的长老。 您好，长老。 好。他不会说汉语。今天我们来了这么多人，是想把真相告诉你。 我只想知道建明现在在哪儿。 他很好，你放心。他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恩人？ 对。这事还得从3年前说起，那时建明和两个朋友一起来济州旅游。 一个是家燕，还有一个是男的，对吗？ 是的，那个男的是家燕的丈夫，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里，对我们的文化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经常请他们做客吃饭，跟他们说我们空落族的故事。 然后呢？ 我们觉得他们人不错，因此对他们没有一点戒心，把空落石的秘密也告诉他们了。 空落石？ 空落石是我们空落教的神石，石头里有我们祖先的灵魂。可是家燕的丈夫动了邪念， 他想偷石头。 对，空落石是块很珍贵的宝石，他觉得可以卖大钱。有一天他来偷石头，被建明发现了。建明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和秘密，就和他打了起来。家燕的丈夫想钱想疯了，他拔出一把刀想要杀死建明。 天哪！ 建明没有选择，他是为了自我防卫才错手杀死家燕丈夫的。等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家燕吓昏了过去，我们就叫建明赶快跑。 原来他是为了帮你们，谢谢你们告诉我，我就知道建明不是坏人。 你就让建明留在这儿吧，我们会保护他的，他很安全，警察也没办法抓他。 我知道了。 家燕，赵露呢？我有急事找他。 你找谁？没有这个人。 哦，Jenny。 怎么了？ 已经完了。 是啊。 我们济州故事。 但是可以让他再开始吧。 是吗？ 如果你们很喜欢的话。 好导演不会这样做。 是吗？哦，要在最好的时候离开，对吧？ 我觉得这样好。 嗯，那你们喜欢今天的结局吗？肯定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Yeah, but is it really that good? We'll let the listeners decide. You can tell us how you hate it. You hate the ending. Or if you like it, we'll be happy to hear that too. 如果大家不喜欢的话，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另外的，对对对，另外的结局呢？ 不知道。 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等着和你在网上见，下次再见。 再见。 It's ChinesePod.com. If you tell two friends, then they will tell two friends, who in turn will tell two more friends, till eventually we find someone with no friends. But hey, we got the word out.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com.